那个后天我们就去了，啊，后天呢？ 别后天去，别后天。 那齐三那不后天去？ 齐三，你别后天去。 怎么？ 那孩子今天生了，你们后天去啊？那孩子要明天生呢？你们这不得大后天去吗？那孩子要后天生了，大大后天去。孩子要大后天生了，大大大后天去。啊、要是大，对。 我明白了，明白了， 对不对啊？ 反正三天的是吧， 哎，反正你们等着吧，这就快点， 我们就盼着吧， 啊，盼着吧， 盼着赶紧养活吧， 别盼着养活呀， 啊，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一结婚就怪了， 哎，哎呀，小孩他妈还没结婚呢，啊，你就找办喜三呢？ 怎么了？怎么先订婚去吗？ 订婚什么？他结婚以后一辈子不生养呢，啊，白等了，合着。 本来了，我问问你 啊， 那是姑娘结婚的事情大，是生小孩事情大？ 这事儿都大呀， 都大，啊，哪个事情最大？ 那当然是结婚，姑娘结婚， 是啊， 这事儿大。 结婚，结婚了 啊。 找你们堂会，你们不去吗？ 啊，去呀，啊，去，没说 是的呀， 没说不去， 去吧， 啊，去。 我说好的。 好，我连让都甭让了，自己抄起来就喝了。 去 哦， 去啊， 哎，好， 这日子可近了。 哎哦， 这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哦，今年二十几啊？ 今， 啊， 二十几了， 四岁了。 哎哎，哥， 你再抄水喝，拿得开了，你信不信？四岁的姑娘就结婚呐？ 谁说四岁了？ 你刚说的。 你没听清楚。 怎么？ 零四岁。 哦，零四岁。 对。 嗯，那是二十四。 零四岁。 三十四。 零四岁。 怎么个零四岁啊？ 小名叫零四岁， 嗯，还是四岁？那，我这起哄是怎么的？纯粹蒙水喝来了你。来吧，咱们开心。 说相声的幽默，一口不是都不跟你逗了。 谁跟你逗啊？谁跟你逗，啊？ 你人开玩笑，你还你那又不懂事了，这么大人 干什么呢？ 真有事情， 哦，真有事， 真有事情找你吗？ 真找我们演出？ 对， 哦， 我们怎么回事啊？ 啊， 我们那公司开张了。 哦，公司开张， 找你们牙出去。 哦，好， 好不好？ 好， 公司开张 是。您开的是什么公司？ 嗯， 您那个房子找着了吗？地点选好了吗？资金凑齐了吗？货源充足吗？有了吗？ 怎么了？怎么了？ 公司开张，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不相信人？ 嗯， 这买卖已经开张了。 我，哦，都开张了。 啊， 在哪儿啊？ 在哪儿？在北京。 废话，北京地儿大了。 北京，王府井知道不知道？ 哦，王府井知道。 王府井有个百货大楼。 哦，在百货大楼 对面。 对，对面 有一个茶叶店。 哦，在茶叶店 旁边。 旁边 有一个大水果店。 哦，在水果店 隔壁。隔壁是鞋帽铺吧？ 哦，在鞋帽铺 对面。 你这画地图呢是的。到底在 对门有一个小胡同里头，我们这大公司开张了。 哦，啊，您那是什么公司？ 中华全球豆腐大公司。哦，啊， 你就告诉我豆腐房不就完了？ 豆腐房卖什么呀？ 卖豆腐。 还是的呀，我们这里还带卖豆浆了。 呵，那管什么呀？ 你甭管卖什么了，找你们演出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哎，这倒是， 好不好？ 啊，可以。 找你们，你们去二十个人。 啊，去二十人。 二十个人。 行， 到那儿去演。 您给我们预备什么菜呀？ 干什么？ 您说说。他们要问我，我让他们高兴高兴。 哼，你们没吃过。 啊，没吃过。 你们吃过四菜一汤。 对 啊，嗯，八菜一汤 啊。 您没吃过我们这准备的十大件儿。 十大件儿， 四个盘，五个碗，一个大墙盘。 哇， 啊，解馋去吧。 哎，好， 要解馋吃大墙拍。 对， 啊，我这一说哈喇子就流出来。 哎，多会儿啊，我也太馋了。我跟您打听打听。 哎哎， 您这四盘菜头一盘是什么呢？ 头一盘是小葱拌豆腐。 那是小葱拌豆腐呀。 嘿 啊， 这叫一清二白啊。 嗯， 跟点小磨香油下泼泼下泼泼的。 见过什么呀？第二盘呢？ 韭菜花拌豆腐。 哎呦，那臭韭菜花，嗯，让我们吃。